第152集，唐一川的突然出现令我兴致全无，我无比坦诚地向姑娘认错，我们还是背法条吧。那晚我连法条也没背，因为说完最后一句我就满意地绝了过去。酒精中毒过一回之后，我的酒量每况愈下，一沾就倒，一倒就乱梦一宿，所谓不思量自难忘。近两年有句话在互联网上十分流行，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我哥凝望深渊已久，除了许素这心坎上的小疙瘩还是肉长的，余下的心肝脾肺肾无一不冷硬如铁。他听见这话肯定要嗤之以鼻，其实我也不太相信，但对于唐一川，或许真是冥冥之中红瑞显灵，要给他这负重前行的十年一个交代。我托熟人打听虎跃案的进展，知道一审开庭在即，唐一川与胡世银的黄金律师团已经庭前沟通，刀来剑往几回了。听说庭前会议上，胡世银的律师团相当下作，抛来大量与案件关联不大的事实材料，意图乱棍打死老师傅，但唐一川完全不受干扰，他态度强硬，所有与审判相关的程序性问题都兵来将挡，寸步不让。我哥的辩护思路本就无懈可击，再加上屡获十佳公诉人殊荣的唐检察官，珠联璧合，没理由不打得胡世银的黄金律师团屁滚尿流。据我判断，这案子一时半刻完不了，即便中院判了胡瑞重刑，胡家还会上诉，还得二审。胡世银与他背后那些涉案人员应该暂时还不敢拿唐一川开刀，但唐一川这么锋芒毕露，就有了点找死的意味。我很担心唐一川目前的精神状态，无论是伸张正义还是为故友伸冤，都犯不上用这种玉石俱焚的态度。连孔子都说过可倦而怀之，说明君子这种人设又不会因为你通权达变就立足不稳。好的是他没必要再为我的安危而束手束脚了，我想这未尝不是一种成全。不再揪心于唐一川与胡月案，我完成对我哥的承诺，去机场接了许林。我请他在人均过千的餐厅吃了顿饭，他居然担心太贵，不好意思地连连称谢。这个小朋友以前瞧着成熟老道，满腹心机，没想到洗去满心仇恨之后还是挺可爱的。连着几天我都以导游的身份陪许林在 S 市里转悠，将这座日新月异的国际大都市游览一番，顺便去拜访一下相熟事务所的所主任，看看能不能给这位小朋友安排一份工作。干这些还得瞒着许苏，生怕他因为这点小事儿记了我的仇，以后变着法儿的在我哥跟前炸刺儿。听许林说，他这次回国，一来是他法硕已经毕业，还是打算回国工作，二来是要听审。胡月案一审开庭在即，这几个人的关系乱成一团麻，反正作为当年那位受害人的家属，他当然是要回国听审的。许林问我， 我哥唐简他好不好？ 我有点诧异，这些年你们没联系过？ 没联系过，从我离开军汉那天开始，他就再没联系过我。 许林神色一暗，停顿片刻又问， 师父父爷现在好不好？ 小朋友也不容易，对于自己最亲近的两个人，却连一个称呼都得小心翼翼地反复斟酌。我盯着许林看了片刻，问他， 还恨着我大哥呢？ 许林有些着慌， 没有没有，都是陈年旧事了。 那你干嘛非回国工作啊？还非得在本市职业？ 真不是。 许林摇摇头， 主要是我爸他年事已高，需要人照顾。 这话一下炸我一个机灵。洪兆龙几年前就减刑成功出狱了，出狱以后胡石银曾派人找过他，估摸也是怕对方躲在暗处伺机报复他，但没想到这姓洪的也是千年王八成的精，下身已经瘫痪，却硬生生瞒过了胡世银的眼目，没让他把自己给掘出来。 还是胡石银出国以后锲而不舍地继续打听，才有了一点他的消息。没想到他这两年就在 S 市，跟我身处同一片钢筋水泥之间。我忽然起了一个念头，随机又无厘头，但滋长得很快，而且一旦成型就不可更改。我对许林说，我想见见你爸。连着几日相处，我断定一个事实，许林比许苏可爱。许林起初劝我别见洪兆龙，显得忧心忡忡。我理解他忧心什么，问他，你爸是不是知道我是傅云仙的弟弟啊？他说应该不会，他从没在他爸跟前提过我的名字。他爸下肢瘫痪之后，也基本不与外界联系。他不希望我见他爸，纯粹是因为他爸为人极其凶残，刚愎多疑，睚眦必报。与一直走睚匪路线的胡石银大不相同，洪兆龙可能是国内最后一个恶匪，随随便便领一个陌生人上门，他一定会生疑，一定会不高兴的。而且凡事总有万一，万一他真认得你，保不齐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啊。我努力安慰他，想了想说，这不过些日子就是重阳节嘛，就假装我是你同事兼好友，是过节才去探望老人的，万一真被他识破我的真实身份，我再开溜也不迟啊。其实我心里对眼下的洪兆龙相当轻视，识破就识破呗，一个坐轮椅的恶匪还能横到哪里去。许林想了想，觉得此话有理，便也笑了，一双眼睛亮灿灿地看着我，又像透过我在看别处。突然间他神色一暗，说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他木有渲染之色，我猜这一瞬间他是想起我的大哥了。人与人天差地别，这句话不禁让我又想起许苏。从前这小子除了惹祸什么都不干，我看不过眼，曾问过他，你觉得自己哪儿好啊？我哥这么纵容你。他竟大言不惭，毫无愧色地说，哪儿好，命好呗。在去见洪兆龙的路上，许林跟我说，他跟他爸相处的时日不算多，彼此的感情不算深，从小到大也就两件事情令他记忆深刻。洪兆龙出生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民家庭，一心脱离生他养他的穷山恶水，少年时偷偷跑去武校习武，付不起学费就跪在校门口，顶着六月烈阳跪了大半个月，最终凭毅力打动了武校师傅，学了一身硬功夫。